心心就是收跟香，我们有身心，身心就是我们的呼吸，身心是身体的存在的条件，心心是心的存在的条件，没有他们，身心不能够存在，所以他们叫身体的身心，身心就是身体的活动，心心就是心的活动，心心心心。那心心是受想，身心是呼吸，阿那般。那阿那般，如果我们定它在接触点上，它变成越来越微细条件，我们有认知，我们有正念，我们有目的，我们有识，那我所提到四种条件，那我们能够实现禅定。那实现禅定以后，佛是说明怎么用呼吸来修观，每一个练习它有那个说明，然后后面有观的部分，那那个前面处的说明，到前面处的说明就是到如是以自己内即其是其息神观神而住，或以第二个外即其息神观神而住，或以内即外他就观其息神而住。那我们要了解，如果你们要用阿那般来修身念处，你们不但要了解怎么你们的呼吸是代表你们的心跟身体的情况，而且你们也要了解怎么别人的身体跟心的情况是被呼吸代表的。依照佛教，呼吸是心神的司法，心神的司法，没有心那没有呼吸，有心才会有呼吸。那这个呼吸，它不但因它是心神的始发，它不但跟身体有密切的关系，它跟心也有密切的关系。你们自己很容易看得到。心改变，呼吸的品质也改变，心有烦恼，可以很容易看得到，也呼吸有烦恼，那这个道理我们不但要了解在自己的身体里面，自己的五蕴里面，来能够实现十念处的修行，我们不要分别自己跟别人，我们自己是一个过程，别人众生也是一个过程，就是名词的过程。我们的名词的过程是靠也是靠我们的呼吸的存在， 我们要了解别人的名词的过程，也是靠复习的存在。这个复习就是代表我们的心跟身体的情况。如果我们的心没有烦恼，我们的复习怎么样？我们的心有烦恼，我们的复习怎么样？我们的心有散乱，我们的心有很多执着，还是我们前期的时候我们的复习怎么样？我们要了解观很清楚，不但在我们的自己的五音，在别人的五音，别众生的五音都两个道理。所以如果你们习惯阿那般的修行，你们不一定要学神通来了解别人的心跟身体的情况，观呼吸就你们会马上知道。我以你们有自己的经验，没有烦恼的呼吸怎么样，你们观别人没有烦恼的呼吸就很容易了解。你们知道我什么烦恼的时候呼吸怎么样，观在外面你们不用想什么，你们马上会知道这个人他生气，这个人很紧张，这个人很在执着，很他的心都在散乱，很容易了解。定的呼吸怎么样，空间的呼吸怎么样，都可以分别很清楚。如果我们培养这种阿那般的修行的敏感， 我们观察自己的呼吸的时候，因为有触觉，所以比较容易了解。那别人的呼吸，他我不知道他是对 要用定。如果你有定，你好像你看用定看自己的白骨，然后别人都变成白骨，怎么你能够看自己的白骨？要用定，对不对？同样的道理，呼吸，你如果你能够用定了解自己的呼吸，那你可以看很远，在三方是大概很远可以看别人的呼吸。在印度有很有名有很有名的故事，有一个叫香皮爸爸。香皮爸爸因为他很老，他的皮肤好像香一样。那个老人家他们说他们100岁已经，他们记得他是很老香皮爸爸。他们小朋友的时候已经知道那个香，所以有的香他是400岁，有的香他是500岁，反正大家知道他是很大的修行家。那现在有一个一个爸爸叫白罗爸爸，飞机司机爸爸。他是坐飞机关在大虚空里面，有一个老修行家，他是静心在虚空里面。所以他放弃他是亲人，离开他的那个藏经，去找那个老爸爸，老修行家。那他来，他听说到处跑在喜马拉雅，这个我的梵文老师是，我不知道是对还是不对，我的梵文老师他这样讲。那他 那个老修行家他有的时候去托钵还是去，他是掏那个小村的人给他收，那个从医院他看那个白鹿宝宝他是要来找他，他告诉他们你马上给他讲他要不要来这里，我要没有跟他没有什么事，那这样很多次他来找他，他叫他走，然后他的徒弟他问，哎呀师父你是被他什么都离开，他放弃他的他的老婆他的孩子是来找你，你是被教他一句，他说那这样穿的人谁能够教他穿就是他穿进呼吸 他很 紧张，很多烦恼，所以他不会叫他什么。然后中医他教他这个故事重要，如果反正是这个故事很有意思，依照呼吸从医院他会看他有烦恼。那他是给让我们了解这个比喻，他是给那个好像木匠是用锯，那这样我们了解每一个呼吸的过程，是长的还是短的还是真的，呼吸的过程从开端中端末端，好像木匠用锯的时候他都会知道，他不用想，因他已经习惯他是木匠，他是好木匠，所以他不用想什么，他直接用钉知道，这个是开端，这个是中端，这个是末端，这个是长的，这个是短的，他不用想什么。那钉的道理就是这样，如果我们用钉，钉的功德是什么？钉能够直接管所有的所缘，了解它的作用，不用什么分析，它不用想，那来能够修观，我们一定要实现这个经验。这个钉的是钉，所有的钉佛是说明真钉一定有智慧，真钉这个在巴利文我们叫萨嘎玛萨嘎达班雅，那个钉的般若，钉的智慧就是自业的智慧，我们要实现这个自业智慧来能够修观，不但观你自己为所缘，也观你外面所有的所缘，所以观你里面，观你外面，观你两个里面外面，我们要用这个自业智慧定，就是不执着，直接了别， 法依着塔的作用，这个是定的智慧。那佛是教我们在法祖经有很有名的颂叫 Nati Panya Ajanasa Nati Jana Apanyasa Yasa Panya Sajanamsa So Nibanasa Sampike、没有智慧，如果没有坚定，没有坚定，如果没有智慧，如果我们有坚定和智慧，那我们是在涅槃的附近。很有名的法祖经的书，那这个就是道理。我们要实现这个定的智慧，就是自业智慧，来能够修观，在里面，在外面，在里面外面两个，关于现在的所缘，关于过去的所缘，关于未来的所缘，我们都要用那个自业定的智慧，才能够实现观。那现在观的那个练习的说明结束了，那我们又从He dwells contemplating origination things. 这里开始我们的 Vipassana 的部分。到这里就是练习的说明。每一个练习，不管是在身念处里面，在受念处里面，在心念处里面，在法念处里面，先有那个练习的说明。练习的说明以后就有 Vipassana 的说明，有观的说明。那我们的观的说明是怎么样？ He dwells contemplating origination things in the body, or he dwells contemplating dissolution things in the breath body. 那什么意思？那身体，我们要了解身体是那个呼吸是一个身体。在这个阿那般的修行，我们有三个身体。如果我们不了解三个身体，我们无法了解阿那般的观的修行。什么是三个身体？第一身体，身体叫做 aggregate， 就是推的意思。很多东西在一起，很多发在一起，叫做盖呀，身体叫做身，好像晕的意思。那呼吸是一个晕，一个身，在呼吸里面，真的呼吸有什么？真的呼吸，我已经提到是心身的事。心身的事，所有的事，人的存在的事，它是四季molecule， 人的经验就是四季的经验。那呼吸也是很多很多四季，心身的四季，那个心身的四季，它呼吸有九个部分，依照南传的阿毗达摩。什么九的部分？九的部分就是地、水、火、风、颜色、味、香、阴阳分、湿，然后声音。这个就是我们的人的呼吸的经验。除了那个九个分子以外，就没有什么呼吸的经验，不可能有呼吸的经验，如果没有这个九个分子，他们代表我们的呼吸的经验。那这个是我们的呼吸的声，呼吸的音。这个音它是靠 什么？它是靠我们的身体，那个我们的身体就是色，色、也是，不同样的色音。现在我，眼时间包得快，好像，什么？好像老虎一样。那，我估计不说明，如果你们有意思，在身体里面，我们依照南传佛教不舍理论，我们可以用修行观，我们有夜身的色，我们有惑身的色，我们有色身的色，那些都可以研究心身的色，呼吸色，这个是我们的呼吸所靠身，这个身叫做嘎嘎加嘎呀，依照巴黎文就是我们的，从我们出生在这个身体，这个身体就我们所用身体来出生，因我们有这个身体才我们能够出生，这是我们的根，不同样的根，这是我们所用来出生这个身体。我们的身体的经验就是那些里面的实际，那些实际有他们才会有呼吸，没有他们那不可能呼吸会存在。所以我们有呼吸的身，我们有那个我们所出生的身，然后我们有命的身。如果我们没有命那个三种身，那我们不能够研究我们的呼吸。地水火风淹死，味香，阴阳分还是色，然后声音， 阴阳或声音， 阴阳说声音，这个是我们的真的呼吸的经验。在阿那班里面，如果你们是修阿那班来修定，那你们不是观这个真的呼吸，你们是观呼吸的概念，就是观如出而已，你们没有研究滴水火分。现在你们改变你们的作为，在这里 He dwells contemplating origination things， 那这里作为改变，因作为改变，你们是初定开始修观。如果你们是在定里面，那除了呼吸以外什么都没有，那来能够观那些生发灭发，你们要出定才能够观他们，因你们是用定，所以你们的境界很明显。我去上厕所，喝太多少。阿那班观我们只有很简单的说明，不过所有的复杂的不同样的分析都是在那。我们要修生灭的了解，观生观灭，然后观生灭，什么是依照什么是呼吸的神，什么是色的分，这个色的神， 这个是先念出的修行，先念出就是思观思法。那什么是思法的缘？思法的前是什么？思法它的前期是靠无明，它的前期是靠爱，它的前期是靠趋，它的先期是靠业，它的先期是靠依照阿毗达摩，是靠阿哈拉，阿哈拉就是食物，食物是是五个要素，没有它们，那不可能会有思的先期，无明、爱、取、也、舍，他们存在思的几年，他们是思的先期的条件。如果在过去的生命，我们没有无明，我们没有爱，我们没有趣，我们没有业，在现在的生命，我们没有舍，就我们的舍的相续无法继续。那什么是他们的？什么是思的几年，什么是先的几年的灭，那他们这个五个要素灭，那思也灭，那灭前有我们要了解有两种，两种灭。什么是两种灭？我们有刹那刹那灭，然后我们有究竟灭，究竟灭就是涅槃。我们一定要了解刹那刹那先灭，来能够了解究竟灭。如果我们没有了解刹那刹那生灭，我们无法实现究竟灭。那怎么实现究竟灭？我们要思维所有的思法的刹那刹那生灭，那这个就是我们的观的过去。来能够实现究竟灭，那我们怎么修？先我们要分别名思，然后我们这个是观的第一知识，然后我们要了解他们的缘起。那佛是教我们这个思的缘起，因为我们是在先念处。那第一了解名思，因名思是不能够分开的。我们了解思，那一定来实现究竟灭。我们不但要了解思，我们一定也要了解名，他们的生，他们的灭，他们的生灭。那我们不但要了解名思，我们也要了解他们的缘起，才能够实现究竟灭。如果我们有了解名思的分别，我们有了解他们的缘起，那在我们能够安排我们的思维，来实现现世间所有的观的知识。如果我们有实现世间最高的观的知识， 就是摄心心摄心摄之身 心摄之 心摄之 心摄之实现心摄之以后，那我们能够实现究竟也。这个是佛所说明的观的过程。因时间过得很快，所以我只说明精髓而已。如果你们有兴趣，未来我会说明那些观的过程的细节。那现在这个是色的生，色的灭，色的生灭的缘起。如果他这样修，那他会了解 the body exists to the extent necessary for just knowledge, for just remembering, and he dwells independent and clings to not in the world. 那意思是什么？他不管众生，他只管那个用我们所已经讲过那些条件，用努力，用真知，用真念，用舍，那他了解关于那个在那个刹那生灭的过程，就没有里面没有什么我生灭，没有什么众生生灭，没有什么我说生灭，那些是概念而已，他们不是我们的真的是觉的经验。因他这样了解，所以他无趣无知。我们趣知是关于概念，不是关于那些法。所以来能够不执着，我们先要实现我们的世界的真的经验。我们的世界的真的经验就是法，不是那些概念。概念是属于我们这个社会的范围，如果我们出我们的社会，那些概念已经不存在。那些录音机杯子桌子，这个是我们所教有那个有文化的人的境界。不过真的我们所观的境界是跟动物跟天人一样，就是滴水火风烟子等等，这个是我们的真的经验，真的经验的内容。在观这个真的经验的内容，在我们会知道刹那生灭。如果我们观概念，我们无法分别那个刹那生灭，就无法实现究竟灭。究竟灭就是靠这个法的刹那生灭的经验，实现这个法的刹那生灭的经验，在我们能够实现的涅槃，这个就是功境界。 因为这些东西他们生存的机会有太长，没办法看到，所以我们很困 难。那对，如果你是修阿那般，那你要分别在阿那般里面阿那般的真的经验，先你用他的阿那般的概念来实现定，然后你改变你的作为，你是用阿那般的真的经验滴水火风，我刚才所说明，你分别他们，再能够观他们的缘起，观他们的缘起以后，你就开始 观那些发的声音，你观他们的声音以后，就才能够实现所有的世间的根出世的知识。 在今天的发力，这不只是指呼吸的发力，但是指五蕴。 那如果有五蕴，哪里有我，哪里有你，哪里有我所？在五蕴里面，就是在那个法里面，那些已经不存在。所以你能够以色也无趣无知，无趣无知就是因。还有这个智慧法的智慧，所以他能够实现究竟念，究竟不执着。那如果你要培养定，你要注意没有变化的所缘，不然如果你注意那个所缘的变化无常，你无法入定，来能够入定，你要来能够培养稳定的心，你要注意没有变化的所缘。那这个佛性，真的佛性，它连续不断的在变化，它连续不断的在生灭的过程。如果你不是注意它的生灭的过程，你是注意如处，不管它是阴的还是软的还是热的还是冷的，那些连续不断的在改变，什么什么都改变。不过那个佛性如处，不管现在还是明天后天再过20年，同样的如出如出，没有什么变化。所以你靠这个稳定的不改变的所缘那个呼吸的概念，你能够，如果你连续不断的注意它，培养稳定的作为稳定的想，那再能够实现禅定。禅定叫做不改变的心，连续不断的留在动量的所缘的心。如果你没有这个稳定的心，就严苛的说，你不能够实现观。观是靠这个稳定的作用。 需不需要呼吸停止的意义？ 如果能够的话更好，如果不能够，那最少要到静心听，再能够看很清楚那个刹那刹那声音。依照阿毗达摩，我们有四种定。第一就是静心听，静心听是还能够，我们的心虽然在定，这是一阶的定。一阶的定虽然在定，还是它能够改变作为，这个是静心定。它继续撑着时间的一个所缘，不过再改变作为。如果你没有实现最少这个静心定，你不能够修观。那第二就是四节，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禅定，这个已经他们已经继续连续不断的在一个所缘，所以在一个所缘，所以你是在定，你其他的所缘不能够干扰你的作意，五十节也一二三四，然后还有观的定，观的定叫做刹那，刹那生灭定。来修观，你需要这个刹那刹那生灭定。 这个禅的禅的生灭定，你能够实现，如果你有好基础，定的基础，如果没有这个好定的基础，就你的心不能够练习不断的留在那个禅的禅的生灭。那如果没有这个定，就不能够实现彻底的无我的道理。那定的智慧，它能够彻底的实现无常苦。如果不能够彻底的实现无我，来实现彻底的那个无我的道理，你要修那个观的定。所以佛在菩萨的时候，他能够教彻底的那个无常，不能够彻底的教无我的道理。他成佛之后，才能够教彻底的无我的道理。那个古玛拉波迪扎达卡那个本身故事，就佛是教那些修行家是教无常苦，没有教无我，因他还不能够用那个刹那刹那生灭观音分别所有的不重要的法。那他这个智慧的境界，就是无我的境界。他实现这个无我的境界，因他有前面我们所提到那些条件，在条件里面是保护定，那如果他这样修，就他只管身体，没有管我，没有管你，没有管众生，这个就是生念处的内容，这个就是just knowledge, just remembering, just knowledge, just remembering, 就是观身体而已，没有观我，没有观你，没有观众生，没有观所无。因他这样观，在他能够独立 independent。Independent 就是力，力我们有身的力，我们有心的力。那真的身的力心的力都是靠这个智慧。力就是出力的力。那因为时间不够，那我们现在来实现涅槃，也还应该提到我们要实现四圣谛，对不对？那如果没有四圣谛，无法 独立无法无法不执着在所有的法，所有的法是世间法跟涅槃一样。那来能够不执着他们，只有一个修行，就是四圣谛的修行。实现四圣谛，就是在能够实现阿那般的修行。那怎么他用阿那般来实现四圣谛？那他是思维、呼吸，就是呼吸。呼吸就是呼吸。现在注意呼吸，这个注意这个努力是基地。呼吸、基地、灭地跟道地，四地。 呼吸是苦 地 灭道地。 所谓呼吸就是呼吸，那个努力在这个座位用功，这个座位就是基地。为什么你要努力这样？因你还没有解脱。就灭地叫做两个前面的就没有，没有呼吸，没有那个努力，没有这个加心。那先导就是领导关于这个灭几年的导。那如果你这样了解，在那个观的过程变成完全。同样的道理，你要用四圣谛的了解来了解其他的练习。同样的道理。那现在我们有的四种唯一的修行。四种唯一，你也有同样的道理，你先有那个联系的说明，然后有观的说明，要了解他们在一起。那先要了解为什么我们的先帝能够动。依照佛教，我们的身体动也是靠心所生的思法。如果没有这个心所生的思法，我们的身体无法动。那个心所生的思法让我们的身体动，叫做身调。 身调，身调， 先 表表业是表， 先表就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它出生，让出生那些分跟分解有关系的四季，那个四季身标的四季的身标，身标也是一种四季，它也有滴水火风 色聚 色聚 色聚 嘎啦吧嘎啦吧 嘎啦吧极为 极为也行，色聚也行，两个 那竹节是怎么说明？我们的身体是好像牛车，车 牛车 牛车，如果没有心，它不会动，那牛车它能够动，因有牛，因有司机，对不对？那那个我们的身体是如果没有心，是好像木头一样，我们不了解苦的，因我们连续不断的改变我们的身体的姿势，如果我们不改变身体的姿势，那我们不能够认这个身体，我们改变我们的身体的姿势，在我们能够认这个身体，那身体是好像车，牛是好像那个牛是好像那个仙标，司机是好像心，这样我们的身体能够动，心靠你这个仙标，它就让我们的心动，从改变它的唯一。如果我们没有这个牛，没有这个司机，就我们的这个木头身体无法动，那这个身标它也有地水火风烟丝味香色，这个是他的真的经验，他是出生靠分界，因分有分界所以有动，没有分界所以没有动，那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分析，身标是靠身体，我们所出生这个身体，那这个身标也是身体，这个身体是靠另外一个身体，就是我们所出生的身体，这个出生的身体也是靠你，靠心。如果我们有这样分析的话，那在我们能够看得到刹那刹那那些生灭，身标的生灭，身体的生灭，跟命的生灭，那这个身体的几年就是固地，我们努力作业就是基地，那个固跟基地没有的境界就是灭地，来实现这个灭地，佛所说明法之圣道就是到底， 作意为什么是基地？ 作意为什么是基地？因你要努力，你是现在修，为什么你需要这个修行来实现道？到底也是也是有违法，也是有违法，它是无漏有违法，不过它是有违法， 你需要无漏有为法来实现无漏无为法。你念道还是在无常苦无我空里面。如果你实现涅槃，你就道是好像船。你实现涅槃，你已经不需要这个船，你就放弃它。刀也是苦。刀也是无常。你来能够实现刀，你需要努力，这个努力是苦。这个努力虽然是好业，还是业。所以如果你要实现涅槃，你要放弃，全部都放弃，连刀都要放弃，都要是。这个是我们佛教的特殊，跟其他的宗教不一样，就是在这里。我们不要执着我们的道，我们的宗教，我们要用它来解脱，然后放弃它，不争论，不说这个是对，这个是不对。那些都是在苦里面，你要用观不沾。管你你的身体，你也要用观管你你所用的道，它也是在无常苦里面。如果你没有无常，你没有苦，就你已经不需要什么道，放弃它。那用道也是在苦里面。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注意呼吸来实现涅槃？如果你实现涅槃，就你不用注意什么。为什么我们要注意身体的唯一？身体的唯一的苦，来去掉苦，来放弃苦。如果你放弃苦，那你已经不需要注意改变唯一的苦。清楚。所以所有的有为法都是在无常苦无我里面，没有什么例外。那第三练习就是真知练习。要用真知，真知我已经说明，来要知道怎么利益自己。他要知道什么是方便，他要知道利益跟方便，我们可以像是东洋的意思，不过还是不东洋的。 比方说我参加法会，这个是第一因，我是出家人。不过如果在法会里面我讲很多没有意思的话，就这个很不方便。利益跟方便还是有不同样的方面。那彻底的了解为什么我们这样做，怎么我们利益自己这样做，我们用方便来做如法，我们修持跟观做的时候，那个做那些活动的人，他就是名词，名词而已。除了名词以外，没有什么人、我、你。如果我能够管名思，就我不管我，我不管你，我不管众生。能够管名思，就不管那些在能够知道那个Pranapana生灭。了解Pranapana生灭的时候，才能够实现那个观的过程。在里面，在外面，那东洋的道理，我做什么就是固地，我要做什么就是基地，没有要做什么就是灭地，先到就是领导我管理这个目标的所有的道。那现在我们有不清观，不清观就是身体的不清观，我们有两种，有时不清观跟无时不清观，有时不清观叫做获得身体的不清观，无时不清观就是四谛的不清观。那先佛是说明有时不清观就是获得身体不清观，获得身体不清观是南传佛教是用32身体的部分，北传佛教36身体的部分，东洋的道理观那些部分就不观我，观我就不观那些部分。因时间过得很快，我不说明那些细节，我给你们讲重点。现在那然后我们有四大业，观四大就看不到我，看不到你，看不到众生。所以那个佛是给我们第一那个度人， 读人是好像一切是他做什么，他在他读那个牛以后，他切他边边，切他边边就是分别身体的滴水火分世界，那个四句道，四句道就是我们的四中唯一，他是用这个四中唯一来分别四大，因他了解走路的时候就是下就是滴水，上就是火分的感觉等等，那他用思维，他思维滴水火分用世界的道理，事先无我，那如果他切扭他的身体一片一片，就那个我身体你众生的概念就不见，只有肉的概念，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用四大的分别，我没有时间说明怎么修四大，找机会可能我会彻底的说明这个四大分别非常重要来修观，它是观的过程的基础。那不管怎么样，如果我们分别在身体里面滴水火分，那我们就好像切我们的身体一片一片，那个我概念就灭，肉概念就是法的概念，滴水火分就是真的经验。 啊，这个四大观它只有观察色，那这是一个完整的修习方法，因为它并没有 四大业处，四大业处就可以修这个四大业处，可以看在先第一面所有的不动样的四方机位， 但它并没有包括心法，所以它这个能够达到无我。 你来能够修无我，你要分别是，你要分别命，分别是不共，所以四念处也有命，如果只有是就不能够实现涅槃。那你分别四念处的修行，你先是分别很清楚，不过它是一个过程，身念处跟受念处跟心念处跟法念处，他们终于都来在一起，是一个经验。好像接学、定学、回学，先分别他们，很清楚了解他们的内容。不过容易，如果你真的修行的过程，他们变成一个过程。那身念处跟受念处，心念处跟法念处也是一个过程，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作为有不一样的方面。如果你是你是修四念处，那是你是修身念处，那你的作为是命数。如果你是修受念处，你的作为是出手 对象、心、对象、出、手。如果你是修心念处，你的所意是，心，所言、出、心。如果你是修法念处，你的所意是，心、所言、出。那你留在出，那所意改变，不过是一个修行的过程，那中央的道理，如果他有分别，用思念，用那个四大业，是包括跟前面的业，那个四地有在里面，四地的了解跟那些联系是不能够分开的。那他分别四大，那个时候他业观，实际他观在实际里面所有的事发，看他们的身业，如果是彻底的，那现在无是不清观。无是不净观是包括九种联系，我想不要修他们，所以无所谓，我们谈受念处的修行，受念处的修行。在修行的过程，你们观有色业处跟命业处，色业处就是先念处的修行，现在有命业处，命业处它开始从最初的最明显的明就是手，所以开始受念处。现要修，如果你们有定，我已经说明你们可以开始修命分别，如果没定不够，一定先要修身，在身念处修思分别，才能够修命分别，那现在命分别也开始从最明显的命，再从最明显的心法，就是手，手最容易看得到。那手来了解手，了解受的无我、无所的道理，佛是给你们受的不动摇的分别。我们有三种受，不受、乐受、不孤不乐受。那如果你们要修十年初，受的十年初，你们要分别什么是然受，什么是不然受，什么是清净受，什么是轮回的受，什么是出离的受。那来让你们了解受念处，或是用这个分别，我们联系不断的要观我们的受是轮回的受还是出离的受，是有领导我们照相哭的时候，还是领导我们照相解脱的时候。那个领导我们 照相哭的时候，佛教他有基础的时候，还是有肉的时候，还是萨阿弥萨，萨阿弥萨叫做有肉有在基础在轮回，什么时候有基础在轮回？如果我们看到了，我们执着这个了，这个叫做染受，染了受。如果我们看到了，我们不执着这个了，我们舍这个了，那这个叫领导我们管理解脱了受，处理了受。那如果你们要修受念处，你们要分别很清楚这个两种受，两种乐受。乐的条件就是可以的所缘，可以的所缘的出，可以的所缘的作意。如果关于可以的所缘的可以的所缘有不合理的作意，那再会有然有基础在轮回的了，就是不合理的作意叫做常了。乐就是我们欢喜他，我跟亲，那合理的作意就是相方，有这个作意，有合理的作意，那有领导我们找向解脱的手。有不合理的作意，那是令到我们脚向苦的手。那如果是乐，就乐的睡眠是执着，苦的睡眠就是嗔。不苦不乐受的随命就是无命，那有随命的这个受叫做燃受，叫做领导我们走向轮回的受。如果没有随命，没有这个烦恼的乐，苦不乐不苦受，就是没有执着，没有贪与贪，没有嗔，没有无明，这种苦，这种乐苦，不乐不苦受，他们叫做清净受，他们叫做令到我们管理解脱的受，他们叫做没有基础在轮回的受。那我们修受念处的时候，我们要分别很清楚，什么是轮回的受，什么是令到我们着相解脱境界的受，什么是有随命的受，什么是没有随命的受。那如果你们还没有解脱，那你们要用努力来感到乐受不执着，感到苦受 不集结不成，感到不乐不固守，不起无名。平常的人如果没有哭没有乐守，就他们的心模糊不清楚不明显。所以这个是不固不乐守的无名睡眠。那守就是哭，不是脚，不管是乐收，乐收是哭，因它有变，它的变化是哭。乐不会继续很长的时间，它一定会改变。有乐会继续很长的时间，不可能。最长的时间在长定，有这个乐会继续比较长的时间，出定也就不见。这个就是乐的哭，哭就是自然已经是哭。那不哭不乐也是哭，因他就是在变化，是他是没有哭没有乐的时候，有哭有乐就他无常。那守就是哭，你们来实现道，要努力在分别什么是清净的守，什么是不清净的守。这个是基，如果没有他们，就这个是解脱，解脱境界就是灭谛。那领导这个灭谛道，就是没有领导没有固根基的境界，这个道就是道谛。啊，已经十天过了，那心的道理也是，如果你们要了解心念处，你们要分析你们的心，分析你们的心就是四念处的道理。收念处我没有说明那个观，你们也要观。收念处就练习不断的在变化，在生灭的过程，有心再有一定有收，那个心啊，善那善那，生灭收也善那善那生灭，自己里面的相续，外面的相续，里面外面都两个道理。那心的四念处的修行也是在分别，好像说我们要分别什么是有烦恼的心，什么是没有烦恼的心，什么是粗的心，什么是微细的心，什么是有定的心，什么是没有定的心，什么是有解脱的心，什么是没有解脱的心。那心的解脱就是离开烦恼的解脱。那离开烦恼的解脱，我们有 烦恼有三种端，逼分端、真福端跟真端，三种端。如果你们要实现佛法，你们要练习不断的修那个三种端，才能够实现十年初的修行。那，那来让我们了解这个道理，阿毗达摩是用眼睛式的比喻，小朋友他很调皮，他干扰所有的众生，那他去森林用棍，棍子麻烦所有的众生，那他来靠近蚂蚁窝，那蚂蚁窝里面有眼睛石，这个眼睛石就是我们的心的烦恼，那他怎么做？他开始用棍子嚼嚼那个在里面，嚼一嚼，结果眼睛是起来，如果他继续嚼嚼，他会来攻击他，他会死，那同样的道理，我们的烦恼有三种端，攻击端就是我们用身体用口手机不上烟，那逼分，如果我们是修逼分端，那因我们修戒，我们修那个基本的知跟观，所以我们的心没有单，没有单的时候就单心不会明显，没有诚的时候诚心不会明显，那修戒还是基本戒，就是根利益，修根利益，修基本的直观，就我们的心继续来有单，有单就没有单就单不会明显，没有诚就诚不会明显，没有知就知不会明显，没有慢就慢不会明显，这个是逼分端。逼分 皮 皮 分， 皮 子的皮， 皮子的皮， 比分 分 别是他的相方，比分端，你轻轻讨论他们这样翻译那个达达安格法汉，我不知道，我只有看。那如果我们修地分端，那我们的心不能够攻击，攻击端，第一他睡觉，第二他起来，第三他攻击， 第一个是睡觉的， 这个是睡眠， 睡眠 那如果我们修定，那他也不能够起来，不可能打回起来，因在定里面心即是完全清净。不过出定他才会起来。修道，那我们能够间断去掉所有的碎念。那现在那个新的四念处，就是特别必分端跟正负端的修行来实现正端，那些分别都是领导那个他们都是在必分跟正负端里面，不是保护政府，政府， 政府， 正 阳的正，政府的府， 巴利文叫 Vikambana 叫做他摇动，完全摇动所有的烦恼，所以他们不能够起来，这个是定的情况。比分端他能够，他不能够完全摇动，所以虽然我们身体跟口没有没有攻击，在心里面还能够实现不善法，在正负端不能够出现不善法，不但在身口连在心不能够出现不善法。不过出定以后才会出不善法出现。那如果正端是刀，实现刀就连烦恼的种子已经不见。那条件是我们修这个心念处，用那个先用那个弊端跟正负端的道理，现在已经是点过太远我不继续不过那重要是你们是选生年初、周年初、新年初以后，就再会关于法年初会很清楚。实现到的条件就是我们是特别靠法年初来实现到实现无我。法年初就是实现无我的道理。生年初、周年初、新年初也是实现无我的道理，不过他们是法年初的基础。我们先实现道果的时候，我们是特别靠那个法年初。那在法年初里面来能够实现无我，你们先要离开烦恼，离开所有的一切的烦恼，他们都包括在无开里面，所以要离开无开才能够修定，不管是吃的定还是观的定，都是没有无开，才能够用直观的条件，就是没有无开的情况。所以第一在法念处就是了解无开，你们不了解无开，就你们无法实现无我，无法实现自观，无法深入涅槃界， 解脱解。因不观是吃还是观，都是没有无碍。那没有无碍，才能够实现五蕴跟十二处，还是有内处？实现五蕴六内处，才能够真的实现七劫之德修行。七劫之业，它是靠自己先要修念。如果我们修念，在我们能够用智慧，所以第二是念，第一是念，第二是智慧，此法，此法就是智慧。我们有能够用智慧，靠念的智慧，再能够用精进，我们能够用精进，再能够实现息，我们有息，再能够实现静安，我们有静安，再能够实现定，我们有定，再能够实现真定，再能够实现舍。那如果他们都来在一起，那我们能够成功十年初的修行，成就十年初的修行。我们成就十年初的修行，我们能够了解此地。这样我最简单的，更简单的已经没有，我就都归纳在那，这样所有的部分你们要了解。如果你们能够了解这个十念处的修行是一个过程，先分辨它的不动量的部分，能够了解它们互相的关系，实现它们在一起为一个不断的过程，一个不断的解脱的过程。如果你们解脱，你们有解脱境界，在解脱境界里面，十念处人因就出现都在一起。任运，我的发音不好。那运已经过了一个小时，所以我这样归纳。对，抱歉，我没有时间的时间，不过尽所我还是有想。希望你们能够都受力，用看在每天的生活，怎么用这个一乘道。一乘道叫做你们不管你们在做什么，你们知道你们的身体是身体而已，你们的手是手而已，你们的心是心而已，你们的相心是相心而已。那这样你们就是在涅槃界，在空界，在这个界里面就没有什么我，没有什么法的我。在这个空界里面都是存在在互相的关系。互相的关系就是轮回， 互相的关系，了解互相的关系就是了解轮回，了解互相的关系就是了解道，了解互相的关系就是了解，也是了解涅槃的境界。OK。 你要不要等一下？ 可以用法力。 Akasattaca bhummatta devanaga mahidika punyantam anumoditva chiram rakantu sasanam Akasattaca bhummatta devanaga mahidika punyantam anumoditva chiram rakantu desanam Akasattaca bhummatta devanaga mahidikaPunyantan anumoditva Shiran Rakantu Tumamparam Sabhityo Vivajantu Saparubho Vinasatu Mate Bhavatvantarayo Sukhi Dighantumhava Bhavatu Sabha Mangalam Rakantu Sabha Devata Sabha Buddhanubhaven Sabha Dhammanubhaven Sabha Sanghanubhaven Sada Suti Avantute Devo Vassatu Kalene Sassa Sampatti Hetucha Pito Bhavatu Lokocha Raja Bhavatu Dhammiko Ok, Namah Shivaya Satu, Satu, Satu, Satu.